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21号星期二，农历正月25，北京小雪，1度到零下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系列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第二篇，交通撑起协同发展新版图。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 我国到2020年要建成天地一体化生态安全监测体系。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和暴雪黄色预警，倒春寒来袭，雨雪大，强度强。 国家卫计委表示，关口前移，重心下移，科学防治 H7N9 疫情。 我海军远海训练编队在东印度洋举行实弹演练。 以下是详细内容。 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 系列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今天播出第二篇，交通撑起协同发展新版图，采制央广调研行报道组。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欢迎。 老家天津的90后小伙徐凯，每周一早晨8:30都会准时走出石家庄火车站，在另外一个城市开始新一周的工作。 不到7点从天津上的车，坐高铁过来1个半小时，还挺快，再坐个4站地的公交车，9点多就到公司了。 而在过去，徐凯回天津老家坐的火车大部分都需要绕行北京，石家庄到天津直线距离不足300公里的路程显得格外漫长，每回一次家都得坐上大半天的车。 你真的没见过那个阵势，那大包小包的一坐车就好几个小时，方便面呀、火腿啊、矿泉水啊，再买两样水果。 截至今年2月初，开通仅1年多的津宝高铁已经让800多万人往来天津、保定、石家庄不再绕到北京，像徐凯一样的两地通勤族们也多了起来。去年底，国务院正式批复京津冀城际铁路网规划，轨道上的京津冀跃然纸上。按照规划，到2020年将基本实现京津石中心城区与周边城镇建成半小时到1小时通勤圈，京津宝半小时到1小时交通圈。到2030年，基本形成以4纵4横1环为骨架的城际铁路网络，从时间上缩小京津冀之间的距离。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副司长任红： 这个在京津冀地区，我们这一次规划就是为了构筑一个轨道上的这个城市群的形态，让轨道呢包括国铁的干线在建的城际铁路、这个市郊铁路，那么进入城市之后是地铁线，实际上我们说是有4个层面的这个轨道交通。轨道交通呢，以它的出行准点和这个大容量快速的优势，保证了京津冀地区人流物流的畅通。 相比于铁路建设的整体规划，公路交通的京津冀协同更需要3D 跳出1亩3分地的思维定势，相互融合协同发展。2014年之前，河北与北京、天津之间有18条断头路和24条瓶颈路，包括京昆、京台、京秦等4条金字头的国家级高速，总里程达2300多公里。而这些今年底前就将彻底成为历史。河北省省长张庆伟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三地报成团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打破了交通上的瓶颈和梗阻，使三地各种资源有效流动起来。 断头路要成为历史啊，这不是个简单的事儿。没有协同发展，靠省市之间难办法。有规划，有部委的协调，河北省负责哪几条，北京市负责哪几条，三省之间同心同向。 而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人们来说，一卡通行则是最实实在在获得感。北京、天津与河北11个地市实现联网，到今年年底，京津冀所有公共交通将全部实现一卡通。中央党校教授、财经专家韩宝江表示，交通一体化之所以被称作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先行军和桥头堡，是因为只有打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交通经脉，才能为跨区域汇聚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三地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提供强有力保障。 真正三地的这种资源能够动起来了，形成了这样一个相互资源配置的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这样一种内在动力，路上互联互通，政策上相互融通，再加上体制上、文化上的融合，京津冀一体化才能成为真正的驱动中国经济、驱动北方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发动机和引擎。 央广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意见提出，到2020年，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全面提升，服务内容更加丰富，服务方式更加便捷，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基本形成职能科学、运转有序、保障有力、服务高效、人民满意的乡镇政府服务管理体制机制。意见还就强化乡镇政府服务功能、优化乡镇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创新乡镇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加强组织保障做了具体部署。 环保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到2020年将全面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届时我国将形成天地一体化观测与大数据互联网集成的综合生态安全监管体系。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截至目前，我国共建成2740处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47万平方公里，约占陆地国土面积14.8%。环保部自然生态司司长程立峰说，我国自然保护区监管不断加强，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天地一体化遥感监控体系，定期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遥感监测和实地核查，并根据发现的问题线索对违法违规活动进行严肃查处。针对祁连山等严重破坏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事件，程立峰表示，严肃查处了典型违法违规活动，约谈督办了一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公开约谈问题突出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地政府和管理单位，督促落实整改，会同有关部门先后组织对300多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管理评估，开展了自然保护区基础调查，加强基础数据汇总分析和整合，初步构建了自然保护区信息化管理平台。 他介绍，到2020年将形成天地一体化观测体系与大数据互联网集成的综合生态安全监管体系。不过程立峰也表示，当前生态保护仍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从环保部掌握的情况来看，部分地区生态系统退化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仍然时有发生。下一步，环保部门将建立生态保护红线配套管理制度，确保红线守得住、可持续。 工信部昨天表示，去年承办全国人大代表建议661件，全国政协委员提案268件，建议提案全都在规定时间内办结，按时办结率100%。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有关工信部的建议提案涉及制造业、互联网、通信业等多个领域。全国人大代表孙丕恕等去年的建议是有关深入推进中国制造加互联网，建议经过反复讨论被工信部采纳，推动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开展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成立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和工业推进组，进而在去年9月发布了我国首个工业互联网战略文件《工业互联网体系架构版本1.0》。 我就感觉很认真、很踏实。先说上门去拜访，具体再听取一些建议，过程中不停的电话沟通，形成了一个意见之后，看见一个初稿，不停的沟通心了，再给你回馈一个正式的文件。那么从我自己这个体会来讲，我自己也是满意的。 工信部部长苗伟表示，今年工信部将深化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等，加快新动能的培育和传统动能的修复，努力实现工业通信业平稳增长和提质增效， 立足制造强国、网络强国的战略全局，全面实施中国制造2025，深化创新驱动，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深融合、惠民生、保安全各项工作。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在强冷空气影响下，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来袭，并持续到本月23号。中央气象台预计，雨雪将覆盖超过一半国土，甘肃、陕西、内蒙古、山西部分地区有暴雪。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从新疆到华南北部的我国大范围地区，气温将下降8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超过12摄氏度。请听报道。 冷空气先在东北、新疆等地发威，吉林、辽宁东部、新疆乌鲁木齐、伊犁等地19日起迎来中到大雪，部分地区出现暴雪。乌鲁木齐昨天积雪深度达到了50厘米，追平了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积雪的历史记录。受大雪天气影响，乌鲁木齐迪窝堡国际机场昨天全天所有航班延误，近6000名旅客一度滞留。旅客焦纳， 打那个人工客服电话嘛，然后就说是要改签，打进去的时候，所有可以改签的航班也已经不能改签了，那只有退票了。 目前机场跑道积雪已经清理完毕，机场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现在天气是正常的，如果能正常起飞的，它都是在陆续组织上课。 受乌鲁木齐大雪影响，由新疆方向通过兰州的多趟列车出现晚点情况，造成大批中转换乘旅客因晚点时间过长无法继续乘车。兰州车站值班站长梁旭华介绍，目前车站售票处已增加了4个退改签窗口，帮助旅客有序办理退改签业务。 晚点时间最长的快170次，预计晚点呢9个小时左右。那么预计兰州地区还有大雪，一旦下雪呢，我们会在这个旅客通道铺设草垫，加派人力进行引导。 冰雪给高速公路的通行造成严重影响，吉林京哈、长深、长春绕城高速等省内多个高速入口陆续采取了关闭措施。吉林高速交警陈旭表示， 部分路段陆续的恢复了通行，但绝大部分路段呢仍然限制大客车、大轿车以及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 中国气象局昨天就这场大范围的雨雪天气举行了通气会，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中央气象台20号下午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和暴雪黄色预警。通气会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军介绍，此次冷空气带来的雨雪降温天气过程具有范围广和强度强的特点。 我们预计是到22日，整个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就包括这个西北地区，都将出现这个降水。实际上，这次过程横扫我国之后，按这个省市区这个单位来算，基本上都有降水。北方地区还有这个降雪，南方地区就以降雨为主。因此的话，它影响的范围非常广。另外的话，它这个强度是比较强，陕西、山西、河南这些地方，就是10到20毫米的这种这个局地，可能还甚至会出现有这个这种20毫米以上的这种局地的一些这个大暴雪。因此的话，就是从那个去年入冬以来，没有出现这么大范围、这么强的一次这个降雪。整个过程大概要到23日才结束。 此次雨雪天气过程影响区域广泛，部分地区的强降雪会给当地的交通出行或设施农业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强降温天气导致中东部气温起伏剧烈，公众要注意防范受冻感冒。同时，孙军介绍，这次雨雪过程也有一些有利的影响， 对这个农业可能会带来比较有利的一个影响。这次对缓解这个北方这种干旱的这种状况还是非常有利的，改善土壤伤情也非常有利的。尤其现在北方正处于这种冬小麦返青的这个阶段，这次降水对这个冬小麦这个返青生长可能是作用是非常这个大的。另外的话就是改善空气质量，这个作用也是比较明显的。 央广记者车丽报道。目前我国处于人感染 H7N9 疫情高发季节，新发病例持续出现。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副所长、国家流感中心主任舒月龙表示，去年入冬以来，中国 H7N9 疫情出现病例增多、分布地区广、散发程度高等特点，但疫情总体特点没有发生改变。接触被感染的禽或暴露于活禽经营市场是人感染的重要危险因素。国家卫计委要求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和一线医务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早期识别能力。对发热伴呼吸道症状的患者要询问流行病学史，尤其是禽类接触或活禽市场暴露史，尽早实施抗流感病毒治疗。 春运期间，记者踏上内蒙古唯一的一趟靠燃煤锅炉取暖和供水的旅客列车6041次列车，感受这列低票价频繁停靠站的便民公交的执着与付出。央广记者郑颖、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 在从吉宁南站始发的6041次列车上，乘客们像老朋友一样轻松自在地聊着天儿。攀谈中，乘客杨俊杰攥着手里的诊断书感慨地说，到医院给老伴看病花了不少钱，坐这趟车能省不少钱，而且从农村出门看病也方便。 坐这个车方便，打小站啊站这个就可了钱，班车就算多。 牧民桂花要回通辽科尔沁左翼中旗参加亲戚婚礼，他感觉最亲切的是车上有会蒙语的乘务员。 从牧区来的吧，汉语水平，汉语那个说话啥的就一般，就不是不会说，还是有个蒙语翻译的话就方便了。 乘客们聊天的时候，乘务员李章军穿着黑棉衣，正在一敲一敲地往锅炉里加煤。50多岁的老李额头上渗出了一层汗。 我们从大阪上煤，一般的是上5吨多到6吨，然后还得把灰啊、胶子都得清出来。时间长了，它就底糊都掰着，就是车厢门都上不去了。我们就是列车员兼着这个保洁员兼着这个锅炉工。 吉通集团客运段6041次列车车长王安宝在这趟列车上已经工作了20多年。他说，列车沿途停靠站辐射地带是国家确定的连片扶贫区域，沿线商都县、化德县等贫困地区的农牧民办起了农家乐、牧家乐，专门为乘坐这趟列车来观光旅游的游客服务，带动了农牧民增收致富。 边缘的山区吧，第一个空气好，第二个就是说植被好，再一个就是雪景了，还有一些个就是旅游这个山景啊，也是相当漂亮的。就是我们这个车走到它的景点跟前也有小站，所以说坐我们车旅游观光的旅客也不少。 芝麻街英语号称少儿英语培训加盟第一品牌，近日多位加盟商致电央广新闻热线投诉，认为芝麻街英语涉嫌虚假宣传，曾使用非法教材等，导致加盟商蒙受损失，造成消费者误解。央广记者吴哲华报道。 2016年4月底，加盟商徐女士等人与北京凯瑞联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芝麻街英语的特许经营协议。凯瑞联盟要求徐女士在开业之前购买156套英语教材，每套2880元，但徐女士发现这些教材竟然是不合法的。 他们那个教材本身是盗版，而这块对教育行业的而言是一个特别致命的东西。 2016年3月，因芝麻街英语的1000套教材无合法手续，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对其罚款220万，没收违法所得44000元。芝麻街英语的品牌手册显示，芝麻街已经在全球超过150个国家推出，影响了1.2亿儿童。加盟商庞先生说，这些都是针对美国的芝麻街工作室而言，对于中国的芝麻街英语培训，这些数据和宣传并不适用。凯瑞联盟的芝麻街英语偷换了美国芝麻街工作室的品牌概念。 美国的芝麻街就是一个少儿节目，类似我们国家的大篷车似的，不是那个英语教学机构。他就拿着这个美国芝麻街的这个品牌来做这个芝麻街英语。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北京凯瑞联盟英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法务部负责人称，公司主管在外开会，但会尽快对问题做出解释。 究竟芝麻街英语和芝麻街品牌有什么关系？背后还有什么样的利益纠葛？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全国公证遗嘱备案查询平台有效查询115万次，安徽在全国率先出台政策，9种大病贫困患者获专项救治。西安将食药安全纳入政府综合考评，实行食品药品安全事故一票否决制。无人机方兴未艾，却事故不断，请听报道。 据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办的最后一份公证遗嘱的效力最高，办理遗嘱公证时需要查询当事人是否在其他公证处办理过相关公证，否则会影响被继承人和继承人的合法权益。2014年，中国公证协会与司法部律公司联合开展全国公证遗嘱备案查询平台专项建设工作，全国3300多家公证机构将近40年的公证遗嘱数据输入平台。中国公证协会副秘书长王健介绍， 截止目前，全国公证遗嘱备案查询平台数据已达131万条，31个省区市的2000多家公证机构进行有效查询115万次。 央广记者孙莹北京报道。 近日，安徽在全国率先出台政策，对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和低保对象实行9种大病财政兜底和专项救治。列入9种大病目录的是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缺损、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食管癌、胃癌、结肠癌、直肠癌、中末期肾病。安徽省卫计委医政医管处处长王慧晓： 我们在全省设立了省市县3级 131家定点医院，对贫困患者开通了就医绿色通道。贫困户和低保对象呢，先诊疗后付费，所有的医药费用通过我们的综合医保一站式结算以后呢，贫困患者只需要缴纳个人自付的部分。 央广记者王毅，安徽合肥报道。 西安市“十三五”食品药品安全规划日前发布，把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纳入政府综合考评。西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丁景喜： 我们将执行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啊一票否决制，建立西安市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责任追究制度，加大对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追责力度。 西安市将全面建成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平台，逐步实现食品药品许可和日常监管、检验检测、稽查办案、投诉举报全覆盖。央广记者雷凯，西安报道。 苏州的一家保险公司去年推出了无人机机身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没想到近一年下来，收进来的保费已经不够理赔了。苏州某保险公司运营部经理沈华： 我们收进来的保费，收进100块钱保费，加上我们这个就是成本，加上我们的赔付，那可能要达到130，那么就是100块钱我们要付出去130这么一个概率。 亏本。 对。 据了解，产品推出后，70%的购机者都购买了相应的保险。没想到无人机的出险率实在太高，远远超出了保险公司的预判。 100里面有50-60吧， 肯定有的，除非玩的少的那种。 目前，这家保险公司只允许办理经销商代理的无人机保险，已经暂停个人业务，综合观察3个月以后再定是否继续开通。江苏台记者钱一鸣，苏州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公告，当天以利率招标方式在公开市场开展了1700亿元逆回购操作。逆回购是央行在公开市场投放流动性的一种工具。据市场数据显示，昨天公开市场有700亿元逆回购资金到期，当天央行实现公开市场净投放1000亿元，连续3个交易日实现公开市场净投放。 央行日前发布的2016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示，下一阶段要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增强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1195头来自澳大利亚的屠宰肉牛昨天运抵山东荣成石岛新港，这标志着中澳自贸协定后屠宰肉牛贸易进入实质性阶段。 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昨天公开宣判中共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希文受贿案，对被告人吕希文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对扣押在案的吕希文受贿所得财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吕希文当庭表示不上诉。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日前，环保部部长陈金宁和3位副部长带队，正在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18个城市开展2017年第一季度空气质量专项督查。短短几天，已发现不少问题。 中国产经新闻评论：环保刚性督查值得称道，公众希望环保部门敢于突破，紧紧抓住已经发现的问题线索深挖下去，破除一些地方阳奉阴违、瞒天过海应付督查的套路。 新华网则指出，光靠部长们带队下去督查是不够的，要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需要像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形成长效机制。 近日因证照等经营问题被关停的网红美食梦花街馄饨，在监管部门的帮扶下重新开张，此举被视为探索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一次尝试。 央广网评论：监管不是一场没有赢家的猫鼠游戏，如何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关键还在监管创新。 解放日报进一步指出，明确哪些餐饮经营者具备申请帮扶的资质和帮扶程度是下一步需要想清楚的问题，否则更多经营者只能望梅止渴，有失公平。 近日，云南省一公职人员写诗，把批评云南旅游问题、报道负面新闻的人视为苍蝇。事后，官方对此回应称，这是个人言论，不代表官方态度。 人民网评论：公职人员具有不可躲闪的身份属性，这要求他们要有接受批评的胸怀，但官方回应过于轻描淡写，有必要进行严肃的组织教育。 连日来， 南海舰队远海训练编队在东印度洋实施海上主炮实弹射击、编队支援掩护作战等科目演练，进一步检验新装备远海实战能力。央广记者孙杰、周启清、曾行健报道。 随着急促的警铃声响起，长沙舰官兵快速进入战斗状态。作战室内，高效运转的指挥体系准确汇总传递着各路作战信息，雷达发现目标后迅速锁定主炮，在火控雷达引导下指向目标。长沙舰舰长李超峰： 国舰模拟在敌舰先开火的情况下火炮反击，近距离作战情况复杂多变，反应抉择时间短，在攻击的同时自身也暴露在敌方火炮有效射击距离内，这对官兵战斗技能和心理素质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目标跟踪好，同意射击。 随着舰炮指挥员、长沙舰舰长李超峰一声令下，舰首主炮立即开火，在目标海面激起道道通天水柱。 好，弹着好。 正当长沙舰对敌实施精确打击的关键时刻，作战室突然收到报告，驾驶室中弹起火，两名人员重伤，两名人员轻伤。面对突发情况，舰长迅速发布损管警报。成功处置火情后，长沙舰再次重拳出击，一举将目标摧毁。随后，长沙舰与海口舰互换角色，由海口舰对模拟敌舰的长沙舰进行火炮攻击。下午16时，火炮射击演练结束，长沙舰与海口舰组成单纵队，准备与洛马湖舰会合。没想到情况突变，洛马湖舰接到导演部指令，化身敌舰，释放出3个模拟敌舰的漂浮靶，编队支援掩护作战演练随即打响。南海舰队远海训练编队参谋长汪小勇： 长沙舰对火力最强的一艘敌舰实施打击，海口舰对另外2艘火力稍弱的敌舰实施打击。 随着一阵阵响声过后，目标被摧毁。演练结束后，编队再次恢复原队形，向下一个目标海域驶去。 美国副总统彭斯昨天敦促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北约盟国今年年底前在军费问题上取得进展。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宣布俄临时性承认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州部分地区乌克兰公民和无国籍人士的一系列身份证件，准许他们免签进入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俄此举意在向乌当局施压，向美国和欧洲展示强硬。 马来西亚外交部昨天召见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称朝方对马方调查朝鲜籍男子死亡事件的指责毫无根据。朝鲜大使则发表声明回应称，朝方不信任马方的调查。本月13号，一名朝鲜籍男子在吉隆坡死亡。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16号说，死亡男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兄金正男。事发后，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江哲指责马方在调查中有所隐瞒，且故意拖延交还死者遗体。 菲律宾黎岔省昨天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至少14人在事故中丧生，初步调查显示事故系刹车失灵所致。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英国超过185万人发起反特朗普访英请愿，议会就此进行辩论。 河南省油画院遭百人打砸，报警却未妥善解决，事情前因后果究竟如何？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冯硕、方亮，主播忠诚、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